这身可以归去，我要唱一种感觉叫属于。有没有春花秋月夏蝉落雪不会散去，有没有习惯上门一躺下来不再离去，有没有爱看的天爱他的地，我爱着的你陪我美丽的属于。有没有春花秋月夏蝉落雪不会散去，有没有习惯上门一躺下来不再离去，有没有爱看的天爱他的地，我爱着的你陪我美丽的老去， 北京时间10点整。